慢走的鳗鱼饭是超级出名的，号称全北京最好的鳗鱼饭，这是他们家的招牌饭，当然了，去他们家每桌必点，吃了之后绝对让你印象深刻，欲罢不能。鳗鱼紧致而又 Q 弹，而米饭呢，夹着鳗鱼汁的鲜香，入口即化。品尝着鼎鼎有名的鳗鱼三吃，再配上一小杯青梅酒，那感觉多么销魂。这里的人均消费是200元左右，地点呢在朝阳区亮马桥路40号21世纪饭店的1层。下面我要带领大家去辉佐喝参鸡汤。喝参鸡汤补身子确实是挺好的选择，据说他们家做的汤就是大肠筋里面馋死人的韩国参鸡汤。点一个基础参鸡，一个乌鸡，鸡肚子里面有米一起炖熟，感觉软烂，很暖和，很好吃，尤其是在冬天更适合。点一碗参鸡汤，他们家的小菜是可以无限量添加的，鸡肉炖的是入口即化，一点儿也不柴，嫩嫩的，里面包裹着糯米、人参还有红枣，鸡汤很清爽，带着淡淡的药香气息。而他们家的整体就餐环境呢也很不错，是韩国风的，人均消费96元左右，地点呢在农展馆北麦子店街新宗大饭店南50米处。 Say 别样的心情，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，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，用话题引领精彩，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，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，定制一种别样的神态，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，锁定你的私家行车伴侣，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。这里是 FM986，打开一扇加速度的时光之门，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，移动中的价值资讯，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，翻开这本移动行车宝典，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。这里是 FM986。 Hello， 各位亲，一首歌曲之后呢，欢迎回来，这里是 FM986 生活麻辣烫，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。那么我们今天的主题呢，就是要为大家推荐蓝色港湾商圈当中的美食全攻略。那么接下来带领大家去醉香苏卡。醉香是隐藏在麦子店一条街上的一家日餐小馆，它的感觉呢，有点像很正的那种日本居酒屋，菜品都非常的精致，他们家的鳗鱼饭也值得推荐，有很多一般居酒屋不常见的菜品。这家特色呢是以炸串为主的，做好炸串之后再淋上酱汁，这里的人均消费是150元左右，可以点上几样小吃来此品尝。说一下醉香的具体地址，三环农展馆北路滨都苑东侧的一层底商。下面是爱吃海鲜的朋友们的大福利了，海虾。在这儿呢，除了小龙虾，还有各种大虾、小虾、皮皮虾、牛蛙、鲍鱼、烤脑花，可以说是各种美味大荟萃。每份食材都会烧得特别入味，麻辣小龙虾也洗得很干净，虾肉 Q 弹有力，而辣香脆麻辣鱼，鱼肉炸得酥脆，鱼肉鲜嫩，而鱼刺呢也已经被炸脆了。说了这么多辣的东西，店中啊还为大家准备了自制的杏仁豆腐，还有甘蔗茅根水，可以去除口中的辣味，清热解火，特别特别适合搭配在一块儿吃。这里的人均消费108元左右，地点在朝阳公园路好运街 B12号。好运街的鸟亭是一个喝酒的好地方，好运街是朝阳著名的一条美食街，大牌美食众多，鸟亭就是开在这里的一家店，只有当夜幕降临的时候，人行道上才会摆出他家的灯箱，旁边的小门进到地下室去，是地道的日式居酒屋的感觉。吃的东西嘛，哎呀，不多说了，大家自己来试一试吧，都是下酒的好东西。人均消费呢在108元左右，好运街1-6号 B1层。 密密麻麻的资讯网络，寻找可以与你朝夕相随的同性价值，话里话外的讨论主题，编织着有形有色的点滴生活，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，驾驶着私家爱车，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，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。 这里是 FM986。记忆，一种打破 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，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，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，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时间，主张你的个性路径。驾驶晚间的怅然时段，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，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。这里是 FM 986。 一段广告之后，继续带领大家在朝阳的蓝色港湾商圈找美食。那接下来我为大家推荐的是索兰治餐厅。索兰治属于轻食自助，满满都是惊喜和满意。沙拉区提供的是我见过的最多种类的各种香草和果仁，没有之一。热餐区呢，提供中西式的美汤；主食区提供金银财宝，用金银纸烧烤的红薯和土豆；而饮品区呢，最有特点的是奇亚籽水。奇亚籽是南美洲的神奇种子，它可以排油减脂，尽情的好饮吧。这里人均消费100元左右，地点是蓝色港湾6号院17号楼。接下来我为爱吃肉肉的朋友推荐一个好去处，叫做美屯。这里是喜欢吃猪肉的朋友的好去处，地理位置呢不太好找，一个小门进去还得上二楼。不过这家店里的环境很有日本店的特色，店主估计是个海贼，墙上还有各种的海贼通缉令。当然啦，菜的味道是相当正宗的了，强力推荐炸猪排咖喱，分量超大，而且味道很赞。可以说猪排是炸得外酥里嫩，咖喱味呢也很浓郁。这里人均消费108元左右，地址是麦子店大街46号百福园餐厅的2楼。